画的是两个人， 你和我。 那周围的一圈水， 不知道。王子的世界，我没去过，不知道该怎么画。 你的愿望是和我一起去属于我的世界。嗯， 我想去王子的世界看看。不信别人，我会永远相信，只信相信王子。 我真没错， 我的心很小，只能容纳一个人。 此刻与梦境再别，到底哪个才是真实？ 只需要我 机会杀了他。王子，你创造了我吗？但你创造的是哪一个我呢？ 是什么？ 第一关。 又变得黏 糊。第二关。 怪物。 第三关。世界 流彩，没有靠出现， 不出现。 理所应当的。 第四关， 死是非，还是这个吗？ 喂，小子，外套脱掉，穿我的。 王子， 盖上了。 王子， 敢动他，你就试试看吧。 王子。 天黑，请闭眼。 我什么都没做。 您不会就是昨夜下？ 我只是个村民。 我就是 预言。真正的 老大，我也 不会就是自己， 还是狼人。 第五关，终极之战。 没有王子的世界。不笑， 黑马九六， 好好好， 死吧， 杀了你， 王子， 骗子，你，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 ，BV 社策划。多韵文化承制，木火燃原作，顺心文化录制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 是你吗？抱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属于我的阿贝斯，所以是杀了我，还是拥抱我？由你定夺。